真今有监正夫人定相礼，比红榜破水高转，高帝当今驸马陈世美，使他抛妻弃子，杀亲灭子之罪。今有真是没报案，他不允低对臣服，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两帮水听的时候，包公的人喊杨子设施深浪特意到七成师妹还是给佛护章，所以设施再再要紧神不得开箱，保证国家品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放肆欧女教授，既乃分八字双目性光耀，可放日黑哪块就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欧魔一日相吊，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做灯照凶牛大外腰，勾手千里风四中血的天使卖名标，包公的人底气大把人过病，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千里风四驸马交人并来王听不听公与公的，跟现在包拯收到公务中 有 杨伯法正那是妹押上堂啊， 是他人捐去将不发生事没压让堂内走，谁叫你过来与不发生事的阿德给他到米老下，喂大人不发成事没到， 包公一报真事没在，一口真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乖的当时有牛高的位置，口真师妹倒是身体立定，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中午进火身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出的包裹那是动都不动，看都不看，看都弄弄的，那是你都进家够办了，办完了一根耳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应该了百万了，你还够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去。包公是用口里的那个倔强真是美 包子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我罪也非 正办个反面来复告阿婆的。当真呐、啊？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令我便利之事，令我上恩的见地，你既凶王，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你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收待，今有远高殿下面当堂告你真 有 将远高殿下面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远高殿下里当堂，请上来啦！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命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死嘿。给他大米拉香，嘚不上的下回，天气大如得然，内部人心乡里看 人乡里天有陈世美一见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我来 啊。是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所以下里落个罪，社会不足一个的一苦闷，估计沈师妹立了那大米了来可怜的种鸭子，甚至叫娃子的，你想哪点很懂，很不得分那去大理拼命了。我办的这件事夫妻人，我怎么打算那是一个爷你娘是一个至于夫妻，不宁到两个为后世时然后丫丫在家去门，你是要老虎夫吃的没你你到自家听大女子那么的要上，那个娘子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想，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真正眼睛好吃告到你是哪个女人，你来听起董明规则遇上有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父兄 相遇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你发射天 下呀如月一双。 嘿， 他是天下一 了帽子你咋样？爹那孩子呀，真举了帽子的人，他那一位功夫名下去，故而他死定的这个大功。 老公听我心下里的饭说，虽然长子让你进去，但是今朝当大米白羊的中心是一笔，晚上真是没了你给他大米，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下里的这个饭空是我了，但真是买到面孔口口，因饮酒那啥子人啦，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糠，你爷娘在抚养，你的子女在要杀，那个人的人的气味啦，一点点不啦，妄空。读书人啊，高文天资能生，长牛的呢。丞相你， 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顺过一旁。 是。 真是美，相面之言。二阔天呐的啊，俺听见，真是这个人光心里厚。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都是你，啥个后头？我怕何其去杀他一朵孟子，我个张子听到姑息万分龙村上。但这个耳机哪是一个，那你才晓得。哦，耳机是高死了杀的。为啥你识字之后，耳机都是放脱之力度，你不能走来复命小草，死人都见了三股的。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下后继是我的心腹，笃笃定定杀丞相的问题。嘿，阿想得到吃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对丞相的口口。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官人啊，我当你是父亲，当你父亲啊。恩深义重，你扣了一双儿女米郎，那你当然是夫妻。陈世美想想，你以为是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你怀孕我是那个男人，孕我是那个男人，你今朝到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米了，这一仗来搞得了吧？这家一口亲族在日开王峰的养着，两夫不受到再多夫人，那是你自家的屈指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包拯让门里上，你安听去，我你都也不是聋的，哪有这个听见？听见的。听见了，当你母告诉大批者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死功奉父，他冒人官情，本宫又要揭发妻子 难道乃是公章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民，选边的红人？那开封府普渡安民凭啥呢？包公晓得，真是卖张纸卖交往，到位里挖在有地。嘿，你不能说你到位里一点点不有事的，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吞顿安民，修编深圳的府镇。包喜臣既然立志普渡安民，修编深圳府镇，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说何来？你凭啥呢？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你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北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真知？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镇到达佛镇？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只闲话，真是个狗闲话！啊，红光正追到东京汴梁一千多里路，一老高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到来了。那句闲话还是蛮门说的，啊，你上牛说得出个中闲话。正追到此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到当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正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包公听见证据蛮好，真是美，我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应普渡安民，提这的事但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让你拿拿不得啊。包拯大拎出来个莽镇当面红的，你一看那啪多钱？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啥啥的不啥啥，我为啥不要么？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斗梯，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么对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了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报，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就是杀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近人的。啊，讲讲虚夸的，个风信是我晓得。啊，哈、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顶风上那个带头了，带头了，乡里爱妻丈夫，我要虚夸是爱妻丈夫，爱了耍不了头名。没都是扣上个封信，个信我的别别别别别别别 逼得我心跳，我说眼睛上会得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刃。风信让我终止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终在娘里都开心开心，要终今日就要第十块外分第十，我就下封信，但是我下好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下好之后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仔，我以为要靠我，我个风信狼藉死了，里下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里，这么奇怪，我个风信没分发出，啊，此事怎会落在？落到冰箱里去啊，今朝拿到刚刚来不及了，今朝拿到大米郎来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没想，怀疑我个鸡迷奥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嘞，我原来搭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同年不我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搿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休，来个派人身上行李侪别听我抓得顶别脚，那么我小子同年走上里向我去我的老头头上我去我的脚老，我换出我来搿点旧衣裳，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阳，晓得我皇帝呼出来，那么我连出个扑灭火台通通来作笨，我是那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同年的谁收在房东里，大概张三阳叫分毛的，俺俺的姓乡的姓刘人姓到东京来么住了个在地里，从刚起个张起嘛张三阳我的铺衣裳在去不能要死一个，要死一个嘞，俺俺的不理解扑灭啊呆呆的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醒。我搿副辰光去乡里都上做事啦，而且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帮了大米了，我有两只公鸡，一只人得听，有两只公鸡，我搿公鸡一挪挪到大米了，老实说，毕竟人得听听上话。证据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是真得分明，真是难啊！当日做日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大，你不送我一生，我落地没地。就你得帮助啊帮助，那封信落了让不我口口了，我就抢不上个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那么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兵是给我弄他抽一个头头，我自己吃的那方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当心机打一打倒是抖一抖像掏一抖还有一个盲针之力，别疼 下一口下也这个了， 也只靠这里毁灭证据，哪能陪伴你？ 就这样 子。哎呀，大人，沈师妹她大大毁灭病症，这里是何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沈师妹，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大义了得，老实对你讲，哼，本夫人早已料到鬼胎，喏，你得亲笔书信，带人去。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故的话出来了，现在该大人之故的呸吐出来， 你乱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朕师妹天机是一封天必信，为难但一口里拿出来，还 敢不敢的不是？得名自头都是汤头是干的，汤头熬的为汤，里香味有娘好意哎，喝了是一样意不落，并还用白开水来勾勾了。你那干了火龙的是科技股，真的是，可不得名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痛。哎，这八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奴来， 这封亲笔书信要拿让朕听，当今天了自能观看。 这封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嘛，像我一样死垮的，那我弄也不弄清楚，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是陈师妹这封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扣位啊，可能自告不必见，可能自告不必见，现在也有封信，这来自于家高公相得的，是要等这陈师妹的必定是要下得一死一死， 哎爹娘呀，这当时你死扣了扣得出的也死扣， 现在陈师妹还有时间了死扣，那早上我来打米了， 是要留的。打米了，打过手，你心里嘛慌，也是嘛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了，不过是想，谁要进场？现在倒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正师妹就你的这封信一落落到一身，我讲不过这一下不要再不搞，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论他的要有红根中杀老气，就这样子，我今朝出事体在他的人家里是根本难何其分散也罢啊，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有得把周琦一口口气人家里大夫刚举例哎，不有那么扯腾，那大明了吗？说心半个要讲处处住来弄来人家里，上次那老子搞的是死他姑婆人家里再个死他爸爸给你杀个大夫要是不白不白当江湖莫来弄哪，但你的这顶不到是也做一个男子，这里有这大车就那边啪两脚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哪里外国比较狂，谁都比较狂，哪来的你要的家一定吃到一起，你哪里的人真的大贼 无助一口啪一刀 问题吧， 医生嘎嘎一招让手起来，娘的智力大概都流血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分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长几个手掌揪出来贴第一招，要等你第一招了，刚比你们分宝贝，你 的地你叫王家的吧，不要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叫他说什么包公一向人真做狼台风府公大委用各种事的为当你要一等人地下安天王啊命 啊上 相对亲王身体怒斥马上一声奔风大群分散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老大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包牛大身体起的啪小等到保安系统的顶上发出一顿头真是没了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随着了本来你身体倒退也不得来包裹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随着了身体被人逼到军人哭了你还够懂家不够家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土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哪里有少母那不幸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咱有本心人大大受此奉命你身犯十行大罪二听本府言免得立地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呀哎呀真是没一地好好了少了听包公说地都上大了由于上的上了又上大的真是没做你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你上大的当中与丈夫来合丈了我随后背了那头哎听包公真是美 来得及。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何头一句不句，啥水该不能搭档。娘们好过大过大，你不要打我，打不得呢。何头局长，恩不仁，情下面，刚到边，你何为？食堂台上，这天在穿黑装，心里想明白，只有个装不起。现在叫我心要外头趁早， 爹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日我再不能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不来前后，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没一空难受啊！对，是要得命吃苦，刚住想我，念，是想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年这样的年子呢，年子我好他生的，我好这个、啊、你这样我年吧，年子我最子呢，最子带着你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叫别人东西，我死搞东西，我牛好杀很多啊，这边的牛让我睡，哪么打那黑迷空的讲一道死，我还记得到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着。包大人，待本宫审理，审下了，是李凡的原告，那牛告。哎呀，下辈子。 我这样的拿你娘这个拧我来，一切事情算了。可那年事情要拉浪子了，我一边想金锅豆腐，我一边到开封府要干来一趟，是你逼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拧你娘这个拿你各出宫门，而且还要怕后继再大再过道要你娘这个事。你不后继进宫，我怎叫你来这事了？哼！真正的男有夫妻之情的，真正的有闺女之情的。我大男做事不女夫妻，我啥子也不女的当。 何以前在今天的人老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们顶下你为要你相信那个手了我这样听那个手这样上那个道那么我不得心里真的要送到你睡一下子我不得念书你了哎嘿省事呗啊省事呗我把你这个男人给谁的侄子那一个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乎当中是你呀、啊、是在给他们身体好了在住的大人大人啊 云我家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岂有银台的属性在此？唉， 几回自己错过。 应该他一时马家帮大运呀亮分啊 天。儿呀，你要多保重，这是应该的亲事。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儿啊，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变他啊。